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谭燕西笑了一声，手立即不大规矩了，顺着他身上这条羊绒裙往下滑，声音贴着他耳朵，呼吸一起一伏。 这几年不只有你做吗？不止坐我腿上，还坐…… 周迷没忍住地勾了勾嘴角。 闭嘴！ 谭燕西认真向他解释。 真的，迷迷，那老板非往我这儿塞人，我说我一已婚人士，该守的规矩得守。先前关于我的那些传言你也都听到了，我把我夫人追到手不容易。哎，我说诸位成全啊，别再叫我节外生枝了。真的，咪咪。 你以为我信你？ 谭燕西笑声更沉，不由分说地去抓住他的手。 信与不信的，不如谭夫人亲自检查检查。 周迷已经憋不住笑了，然而还是伸手去推他。 哎呦，别闹了，我还没卸妆呢。 谭燕西不管他，周迷尚且维持最后的理智，催促他做保护措施。谭燕西请求，也都结婚两年了，就这一次成全他吧。周迷很坚持，他还没准备好。谭燕西还是尊重他，妥协了。结束之后，周迷去清洗，然后拿了谭燕西那一身脂粉味的衣服塞进洗衣机里，也不管那手工的衬衫价格昂贵，根本不能机洗。谭燕西委婉地提醒了一句， 洗坏算了，正好扔掉。 谭燕西哈哈大笑，不知道为什么极喜欢他这副模样，搂他进怀里。 还说不吃醋呢，嗯。 两人重回到床上，周迷告诉他，这次他愿意信他，是因为他平时成绩不错，但老这么打擦边球，信用分也会扣光的。 什么平时成绩？ 今天我跟魏成去吃饭，魏成跟我提起一桩逸闻。 这一文发生于谭燕西以退为进，让位给谭文华，半真半假的做个斗鸡走狗的纨绔公子哥那一阵。他那时候时常在魏城那儿打牌，时常也会有些圈里的女孩在那边玩。甭管什么途径得来的，那些女孩消息灵通得很，知道谭公子退了婚，身旁暂时也没别的伴儿，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谭燕西烦得很，全都打发走了，叫他们离远点，别惹他不高兴了，干脆让他们都混不成这圈。有一次他在魏成那儿喝得半醉，打牌的时候，魏成的一个女性朋友带了他堂妹过来玩，挺安静斯文一姑娘，很漂亮，也挺拘谨，全程挨堂姐坐着，只时不时地看堂姐手里的牌，也不吱声。直到牌桌上有人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才低声说了句 周明。 谭燕西好似是微微地怔了一下，当下就抬头看了他一眼。这姑娘的堂姐十分机警聪明，后来凡是给谭燕西做牌搭子，她都会把周明带过来。持续了约有三周多的时间，有一次谭燕西打完牌准备回家去，周明追过去了，问谭燕西能不能送他一程，说得磕磕巴巴的，也不敢看谭燕西。谭燕西只看着他，难得一回多管闲事，劝诫了他， 还是好好在学校读书，往后呢找个正经工作，双腿既然还在干岸上，又何必要往深水里跳。 周明羞愧又难堪，强撑着问他一句， 唐公子，觉得我不好吗？ 你好与不好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已经答应了一个人，往后不会再有别人了。 最后，谭燕西替他叫了一辆车，让那车送他回去。后来，这叫周明的姑娘也就没再来过了。周明笑着，此时跟谭燕西求证：“ 有这么一回事吗？” 谭燕西歪靠着床头，眼睛要合不合的。 不记得了。 哼，装傻没用，魏成全看见了。 你还是小姑娘思维，才觉得这种行为受用。 周迷了解他，他只不过觉得不好意思，不想承认呢。 是啊，三千弱水饮一瓢，我就是俗人，我为什么不受用？ 谭燕西笑了，睁眼转头瞥他一眼。 早知你吃这一套，去巴黎找你复合那会儿我就告诉你了，省得你纠结这么长时间。 嗯，那不行的，有你自己说出来味道就变了，就是自我标榜。 女人。 聊过这话题，谭燕西还有正事问他。 咪咪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还是没给你安全感？ 怎么这么说？ 谭燕西正色地向他求问，为什么他好像始终很排斥生孩子这事儿？或者换一种问法，需要他做些什么，他才觉得是准备好了？周迷沉默了一会儿，有些不好意思。 如果我说我主要是为了一个很自私的理由。 什么理由？你先说。 周迷实难启齿，半刻将脑袋往被子里一蒙，方才出声，声音低得机不可闻。 我想独占你，不想让任何人分走你的注意力，小孩也不行。 谭燕西着实愣了一下，预设了好几种可能，万万没想到周迷少见的偶尔流露，却每每叫他有必死觉悟的他对谭燕西的一种几分病态的痴迷。谭燕西没有出声，言语是多余的，这时候将被子一掀也躲进去，一手扣住了他的后脑勺，顿一下低头便吻下去。很快彼此都有缺氧感，却也不肯放开，直到实在觉得窒息，周迷才将谭燕西推开，探出头去大口的呼吸。他手臂紧跟着伸过来，将他一搂，下巴抵在他肩膀上，笑着开口： 咪咪不愿意生，那就暂时不生，但是我向你保证，无论什么情况，你在我这儿永远是第一位的。 但是你想要是不是？ 我也不年轻了， 我也没有这么排斥这件事，但是现在这个状况肯定是不行的，你要先戒烟，以后去应酬也不能喝酒。 都听你的。 周迷却瞪了他一眼。 你看，你才说的我是第一位的，我一直叫你戒烟，你却不肯，为了孩子立即就肯了。 谭燕西笑出声，他觉得他要被他给玩死了。谭燕西这时候忽地坐起身来，却是去拿床头柜上的烟和打火机。 你。 谭燕西点燃一支，抽了一口，转过头来笑着看他。 哎，你什么时候叫我戒了？你不是挺喜欢吗？ 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谭燕西将他下巴一掐，径直地吻过去。 苦涩的烟草味呛得他咳嗽了一下。谭燕西却不放开他，皱纹更深。 这是最后一支，以后就戒了。咪咪，你帮我记得这味道。 周迷什么也没说，主动回应索取更多。他说的没错，他就是喜欢。为了戒烟，起初的一星期谭燕西推了全部的应酬，不然那样的筹作场合里烟来酒往总是难免。他不低估自己的决心，但也不过分高估自己的意志力，前期先直接切断接触源吧。白天在公司倒还好，自有别的事项占据他的注意力，再不济一记咖啡可聊作替代。工作结束后，为了转移注意力，他待在健身房的时间都比平日长些，但夜间总有清闲下来的时候，这时候便是残余尼古丁与意志力拉锯的主战场。周迷能明显感知，谭总生活习惯确实健康多了，可这一阵子脾气也大多了。他能带回去做的工作都带回去，陪在他身边，全当是精神上的支持。见谭燕西叠腿而坐，歪靠在沙发里，神情凝重又一言不发，周迷就知道到了他顶难熬的时候。周迷走过去，站在沙发背后，往他肩膀上一趴。 要不要吃点夜宵？ 不吃。 那我陪你出去走走。 不去。 我知道有种戒烟糖，或许有用。 没用。 谭燕西厉色更重，他已经试过了，戒烟糖这东西基本可以排进他最讨厌的事物的第二名。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。